激动 激动 基地 基地 嫉妒 嫉妒 极端 极端 极电 极电 家道 家道 家底 家底 假定 假定 监督 监督 尖刀 尖刀 坚定 坚定 简短 简短 简单 简单 减低 减低 间谍 间谍 降低 降低 交代 交代 教导 教导 交底 交底 搅动 搅动 接待 接待 阶段 阶段 街道 街道 近地 近地 近代 近代 近东 近东 京都 京都 就地 就地 举动 举动 巨大 巨大 决斗 决斗 决定 决定 绝对 绝对 军队 军队。